山东腔与交房，火要火火，你要凶凶烈烈，凶凶烈烈上君王，你要化作朵朵彩云护送我双冲锋枪。喊破咽喉也传不到你的耳 再请欣赏辛凤霞演唱的评剧无双传选段遥望双星。 听众朋友，新凤霞和古文乐演唱的评剧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会。